《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》第22章《死亡圣器》第68集。 哈利喘着粗气跌坐在草地上，又马上爬了起来。时已黄昏，他们似乎落在一块田地的角落。赫敏已经挥动魔杖，在他们周围绕圈子奔跑。 统统家伙，平安镇守。 那个背信弃义的老家伙。 罗恩喘息着，从隐形衣下钻出来，把他扔给了哈利。 赫敏，你是天才，绝对的天才，真不敢相信我们跑出来了。 降敌陷阱，我没有说那是独角兽的脚吗？我没有告诉他吗？现在他的家被炸毁了。 活该， 罗恩说，一边检查着撕坏的牛仔裤和腿上的伤口。 你猜他们会怎么处置他？ 啊，我希望他们不要杀了他。 赫敏呻吟道。 所以我才让食死徒在我们离开时瞥见哈利一眼，这样他们就知道西诺菲留斯没有撒谎。 但是为什么把我藏起来呢？ 罗恩问。 你应该是得了散花痘卧床不起的，罗恩。他们绑架卢娜是因为他爸爸支持哈利，如果他们知道你和哈利在一起，又会怎么对待你的家人呢？ 那你的爸爸妈妈呢？ 他们在澳大利亚。 赫敏说。 应该没事，他们什么也不知道。 你太有才了， 罗恩再次赞叹，满脸敬畏。 对，没错，赫敏。 哈利热忱地赞同道。 如果没有你，我真不知道我们会怎么办。 赫敏开眼一笑，但马上又严肃起来。 卢娜会怎么样呢？ 如果他们说的是实话，那么他还活着。 罗恩说。 别那么说，别说了。 赫敏尖叫道。 他一定还活着，一定。 那么他会进阿兹卡班的，我猜。 罗恩说。 他是不是能在那里活下来呢？许多人都不能，他会活下来的。 哈利说，他无法忍受去设想别的可能。 卢娜，他很坚强，比你想象的坚强得多。他可能正在给犯人们讲骚扰蒙和南沟呢。 我希望你是对的。 赫敏说着，用手擦了一下眼睛。 我本来会为谢诺菲留斯感到很伤心的。如果 他刚才没有试图把我们出卖给食死徒的话。 是啊， 罗恩说。他们搭起帐篷钻了进去。罗恩给大家泡了茶。惊险逃生后，这个寒冷的发霉的老地方感觉像家一样，安全、熟悉和温馨。 啊，我们为什么去那儿？ 几分钟的沉默之后，赫敏叹息道。 哈利，还是你说的对，又是一个哥德里克山谷，完全是浪费时间。死亡圣器，真是胡扯。不过， 他似乎突然冒出了新的想法。 不过这一切可能是他捏造的，不是吗？他很可能根本不相信死亡圣器，只是为了等食死徒到来，拖着我们不停地说话。 我不这么认为。 罗恩说。 在那种紧急关头，现编一套故事要比你想象的困难得多。我是在被搜捕队抓住之后体会到这点的。跟捏造一个新人比起来，冒充斯坦就容易得多，因为我对他有点了解。老洛夫古德当时的压力非常大，要想办法把我们拖住。为了跟我们不停地交谈，我想他对我们讲了真话，或者说他认为那是真的。 我认为这都无关紧要。 赫敏叹了口气。 就算他当时是诚实的，我一生也从来没听过这么多的无稽之谈。 等一等， 罗恩说， 密室就曾被当成一个传说，不是吗？ 但是死亡圣器不可能存在，罗恩。 你一直那么说，但是其中一个是可能存在的。 罗恩说， 哈利的隐形衣， 三兄弟的传说只是个故事。 赫敏坚定地说。 一个关于人类如何害怕死亡的故事。如果活着仅仅是藏在隐形衣里面那么简单， 那我们就已经拥有需要的一切了。 这很难说，有一根永不会输的魔杖也不错。 哈利说，一边在手指上转着他不喜欢的那根黑刺李木魔杖。 没有那样的东西，哈利。 你说过曾经有过好多魔杖，死亡棒和别的什么。 好了，即使你想骗自己相信老魔杖是真的，那么复活石呢？ 赫敏用手指在这个词两边打着引号，声音里透着挖苦的味道。 没有一种魔法可以起死回生，就是这样。 当我的魔杖跟神秘人的连接上，我的爸爸妈妈就会出现，还有赛德里克。 但是他们并没有真的从阴间回来呀，是不是？ 赫敏说， 这些苍白的代用品并不是真正让人复活。 但是他，故事里的那个女孩也没有真的回来，不是吗？故事说人一旦去世就属于阴间了，但是那个老二仍然看到了女孩，和她说话，不是吗？甚至还和她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。 他看见赫敏有点担忧，还有一点不易描述的表情。后来赫敏瞥了一眼罗恩，哈利才意识到那是恐惧。他谈论与死去的人一同生活的话吓着了他。 埋在哥德里克山谷的那个佩弗利尔， 哈利急忙说，努力使自己听上去头脑清醒。 你对他一点都不了解吗？ 是啊， 赫敏答道，似乎因转换话题而松了口气。 在他的墓上看到那个标志后，我查过他，如果他有名气或者做过什么重要的事情，一定会出现在我们的某一本书里。但唯一提到过佩弗利尔的书是《生而高贵巫师家谱》，我从克利切那里借的。 看到罗恩扬起了眉毛，他解释道， 那本书里列的都是父系血统已经绝种的纯血统家族，很明显佩弗利尔家族是最早消失的家族之一。 父系血统已经绝种， 罗恩重复了一遍。 就是说那个姓氏没有了， 赫敏说， 佩弗利尔那个姓氏消失有几个世纪了，他们可能仍有后代存在，只不过不再拥有那个姓氏。 这时哈利脑海里灵光一闪，被佩弗利尔这个名字触动的记忆跳了出来。一个肮脏的老头子在魔法部官员面前挥舞着一枚丑陋的戒指。哈利大声叫道， 马沃罗冈特。 什么？ 罗恩和赫敏一起问， 马沃罗冈特，神秘人的外祖父，在冥想盆里和邓布利多一起。马沃罗冈特说过他是佩弗利尔的后代。 罗恩和赫敏看起来都很迷惑。 戒指，变为魂器的戒指，马沃罗冈特说上面有佩弗利尔的誓章，我看到他在魔法部官员面前挥舞着他，差点要碰到那人的鼻梁了。 佩弗利尔的誓章？ 赫敏忙问， 你看见他是什么样子了吗？ 其实没有， 哈利说，努力回忆着。 我只看到上面没有什么花哨的东西，可能有一些刮痕，只是在他被劈开以后我才靠近看过。 从赫敏突然瞪大的双眼，哈利看出他顿悟了。罗恩来回看着他们两个，满脸惊讶。 我的天哪， 你认为又是这个标志，圣器的标志，为什么不会呢？ 哈利激动地说， 马沃罗冈特是个愚昧的老饭桶，活得像猪一样，唯一关心的就是他的血统。如果那枚戒指已经传了好几个世纪，他很可能不知道那到底是什么。那个家里没有书，相信我，他不是那种读童话给自己孩子听的人，他肯定很乐意把那石头上的刮痕说成是誓章，因为对他来说，拥有纯血统就意味着身份高贵。 对，那是很有趣， 赫敏谨慎地说道。 但是哈利，如果你真的如我所想在转那种念头。 为什么不能？为什么不能？ 哈利顾不上谨慎了， 他也是块石头不是吗？ 他看着罗恩希望得到支持。 如果他就是复活石呢？ 罗恩张大了嘴巴。 我的天哪，但是被邓布利多打坏了还会有效吗？ 有效？有效？罗恩，他从来就不曾有效过，根本就没有复活石这种东西。 赫敏蹦了起来，又急又怒。 哈利，你是在把什么都往死亡圣器的故事里套？ 往里套？ 哈利争辩道。 赫敏，那是自然吻合。我知道那块石头上有死亡圣器的标志，刚才说他是佩弗利尔的后代。 一分钟前你还说你从没真正看清那石头上的标志。 你猜那枚戒指这会儿在哪儿？ 罗恩问哈利。 邓布利多劈开他之后又把他怎么处置了？ 但是哈利的想象已经飞到前面，远远超过了罗恩和赫敏的思路。三件东西或圣器合在一起，就会使拥有者成为死神的主人。主人，征服者，胜利者，最后一个要消灭的敌人是死亡。然后他看到自己，死亡圣器的拥有者，面对着伏地魔，他的魂器根本不是对手，两个人不能都活着，只有一个生存下来。这就是答案吗？圣器对魂器，难道有办法保证他最终获胜？如果他是死亡圣器的拥有者，就会安全吗？ 哈利， 他几乎没有听见赫敏的叫声，他掏出隐形衣，让他从指缝间流过，织物像水一样软，像空气一样轻。哈利在魔法世界生活了快七年，还从没见过与他匹敌的东西。这隐形衣完全符合谢诺菲留斯的描述，一件让人真真正正完完全全隐身的斗篷，永久有效，持续隐形，无论用什么咒语都不可破解。这时他猛吸一口气，记起来了， 我父母死的那天晚上，隐形衣在邓布利多那里。 他声音发抖，能感觉到自己脸色发红，但他顾不得了。 我妈妈告诉小天狼星，邓布利多借走了隐形衣，这就是原因。他想研究它，怀疑它就是第三件圣器，伊格诺图斯佩弗利尔埋在哥德里克山谷。 哈利在帐篷里忘乎所以地走着，感觉壮丽的全新的真相画卷正在四周展开。 他是我的祖先，我是第三个兄弟的后代，全讲通了。 他胸中充满信心，对死亡圣器深信不疑，好像只要在脑子里拥有他们就能给他保护。他转过身对着两个同伴满心喜悦。 哈利， 赫敏又叫他，但他正忙着打开脖子上的皮带，手指抖得厉害。 读一读。 哈利把他母亲的信塞到赫敏手里。 读一读，邓布利多拿了隐形衣，赫敏，还能有什么别的原因呢？他不需要隐形衣，他可以用强大的幻身咒使自己完全隐形的呀。 有个东西掉在地板上，闪闪发光地滚到了椅子下面。他掏信时带出了金色飞贼，哈利弯腰捡起了它。这时新打开的神奇的发现之泉又抛给了他一件礼物，他心里又惊又喜，大声喊道， 在这儿，他把戒指留给我了，在金色飞贼里。 你这么想？ 他不能理解罗恩为什么看起来大吃一惊。哈利觉得这个推测如此顺理成章，如此清晰，一切都相吻合，一切。他的隐形衣是第三件死亡圣器，等到设法打开了金色飞贼，他就会有第二件，然后要做的就是找到第一件圣器，老魔杖。然后，但是就像闪亮的舞台突然落下了帷幕一样，所有的激动，所有的希望和幸福在瞬间泯灭。他独自站在黑暗中，辉煌的咒语被打破了。 那也是他寻找的东西。 他声音的改变让罗恩和赫敏越发恐惧。 神秘人在寻找老魔杖。